的呼吸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，寂寞来时这雨衣到底放在哪里，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， 飞机飞过天空，天空之城，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，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，我想回到过去，沉默着欢喜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越来越明亮的你，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，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，港岛妹妹，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，甜蜜的融化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港岛妹妹，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妹妹，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，甜蜜的融化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港岛妹妹，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妹妹，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，甜蜜的融化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港岛妹妹，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地撕裂了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有人路过那里回来告诉我，天空之城在哭泣，无法呼吸的你，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，想念着你越来越远，thank you. 该怎么走，我却只想回头。除了你给的伞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手。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？所以情愿回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。

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。我的梦，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。我的梦， 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提示。 换季不仅人的皮肤要保养，每天伴随我们出行的爱车更是不容忽视了。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秋天汽车保养的问题。经历了夏天的雨水和高温的洗礼，车辆的漆面已经非常疲惫了，加上行车的不注意会产生划痕和刮擦。那秋天的早上露水比较多，汽车的表面也往往会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。如果说您的爱车表面有刮痕，露出了铁皮，那就要及时做出喷漆处理了。那如果漆面失去了光泽或者有颗粒感，可以在漆面抛光或者是打蜡来处理，以免外露的铁皮表面腐蚀。在内饰方面，由于夏天的高温多雨，车内的地毯呢、地胶以及其他隐蔽的地方都滋生了很多的细菌。随着秋天的来临，车窗呢不再经常开启了，尤其是这两天气温比较低，车内的空气就会变得很浑浊，对于人体的健康容易造成危害。因此在换季的时候，很有必要为我们的爱车进行一次彻底的内饰杀菌和清洁。那在做保养的时候，最好是用专业的清洗剂配合高温内饰的桑拿机，这样不仅能够去除车内的污垢和异味，同时还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。清理完毕之后，再用保护剂对内饰进行护理就可以了。秋天转凉，暖风设备呢也即将开始启用了，而且温度低的时候，白霜的出现呢也需要注意，要特别的注意挡风玻璃下的橱窗出风口，出风是否正常，热量是否够，如果出现了问题，一定要及时的解决。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点，那进入到换季之后，你应该也经常的要检查一下自己家的爱车发动机舱内的机油、刹车油以及防冻液，看一看油液是否充足、是否变质、是否到了更换的周期。有一些车主在夏天的时候补充或者是添加防冻液时，喜欢用水去代替，这种做法从表面上来看虽然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一旦遇到了气温骤降，很有可能会影响汽车冷却系统的正常工作，甚至有可能会结冰哦。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肖昭。最后还要提醒你，提前准备对爱车进行秋季的换气保养，可以防患于未然，减少车辆在冬季出现问题的几率。

着脸，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要不然平衡怀念。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，只爱看同一张脸，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。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，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。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，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，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要互相亏欠，我们要藕断丝连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对于匠人，我是觉得对于某一个行业足够专注，然后并且来说可以一生呢或者多长时间沉浸在这个行业，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的人。 我觉得我还是挺乐观一个人，就是在我眼里什么都很正常，反正天也塌不下来，有梦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人。 从开始的盲目的一种追求创业，然后到后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，会发现越走这条路越宽。 上最美最远的旅行，沿途遇见你，偶尔阻碍我